福是人平安，幸福是家乡和，幸福是银朗朗的好生活，幸福里的亲生活、啊、祝福你呀，衷心的祝福你，每一天都

多少叹息，也有多少听力。长夜的马传来的，我怎能留给你？有过多少憔悴，也有多少美丽。站着的男儿，你选择了经历，贴心的女儿，我才苦苦相依。世上有哪 经典早词方，听众朋友，在这个时间里为您安排的是青年歌手李叔演唱的一组作品，接下来请听他演唱的《锦绣年代》。经典早四方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是广告时间，几分钟之后，欢迎各位接着收听精彩的下半时段。

我沉浸在你怀里面，幸福在悄悄蔓延，漫过我低垂的眼帘，我醉了，我已被 说的语言，